在主掌上， 嗯， 对应的穴位长一个结节，在那肚子， 哦， 哎，不管是什么病，大病小病，它都形成结在那肚子，这叫不通，不通则痛，痛就是有病， 对， 在反射区里，懂的那个足疗师，他一摸你脚，知道哪块有结，有疙瘩， 嗯， 他就知道你是啥病， 哦， 哎，你敢这个没有经验的人，他摸不出来， 嗯， 有经验的人一打手，你像咱外行人，那长个大包咱也摸不出来， 就是， 人家内行人一打手就知道哪块有结，哪块有疙瘩，哪块堵住，病轻病重，你看人都知道， 嗯， 哎，所以说出来个个准。那么呢，这个结在那堵着，你摁这个结，它就比摁任何地方它都疼，那是钻心的疼。没有结的地方它不疼，疼也很轻。就有结的地方，因为我以前我也做过足疗，哎呀，那简直就是上苦行啊！我说你可别摁那个地方，摁的不疼的地方，疼的地方不愿意摁。 哦， 你看， 受不了啊， 受不了。 哦， 那不摁那地方，你摁的不疼的地方有用吗？就没用啊。 嗯， 哎，有的足疗师不懂。有的那个做足疗的人本人不懂疼的地方，他一般都不让使劲摁。再说那个结的那个儿，他也不是摁一下他就开，水滴石穿。 嗯， 他摁一下子吧，就好像一滴水滴在石头上，得经过漫长，量变才能发生质变，很长时间那个结儿慢慢就没了。 哦， 没了就通了，通了，才有利于健康。他在那肚子怎么能好呢？所以吧，有的人不明白，一是不要摁着疼的地方，第二呢，摁几次以后吧，也没觉得怎么地，也没发现啥病好了，哎，他认为这玩意都是瞎扯，哎，都是骗钱的，就不做了。所以多数人呢都不坚持，那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不行。那我们呢， 哦， 就是说，有些人做事吧，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？ 对。 有的人没看出来怎么地，是按摩按两天就坚持不了了， 嗯， 他宁可天天打麻将他能坚持，他按摩他坚持不了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就是量变就能发生质变，把那个针刺激在那个穴位上，这个穴位呢就通了，反复刺激，长时间刺激，经络就通了，通了，就病就没了，通者不通，痛者不通， 这也是中医的神奇哈。 对呀，啊， 有足疗、手疗还有耳疗哈。 哎，对，哎，你要是侧卧，上边搁他顶子，搁他个子，搁他按摩，搁他刺激， 嗯， 一宿啊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一辈子， 嗯， 也能起到水滴石穿的作用，量变发生质变，哎，他就通了。那耳朵一通，那全身也能通。 哦， 这个什么像太阳穴啊，风池穴啊，因为整个头上都是穴，有人说哪有时间按摩一辈子，谁有那个功夫啊？ 嗯， 心有余力不足，按摩几天就不做了。哎，这回行，这回好了，你睡觉不睡觉？ 对， 尤其说我白天没功夫，我晚上睡觉你来给我按，还不行偷懒，还不行睡觉，是吧？没有这好事儿。哎，他把这问题解决了。 哦，它有按摩作用啊， 按摩作用。 嗯， 第三个呢， 嗯， 就是它这个凉，凉有啥作用呢？这人呢，谁都明白，说脚要热，头要凉。 对，这个寒从脚下起哈，火从头上升哈。 对， 嗯， 你脚要凉，这就来病了。 嗯， 你头要热，又来病了。所以古人的话吧，句句是哲理。他说，头疼脑热。 对， 一摸脑袋热。 对， 啊，烫手，这就来病了。 对，发烧啊。 对， 嗯， 脚要热，有的是办法。 嗯， 说头要凉，这就没办法了。你说用什么办法能让头整天保持清凉？ 嗯， 你不能够电扇天天吹吧？ 对， 你不能够冰镇吧？你不能够冰箱吧？ 对， 所以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尤其夏天，夏天那一躺下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北京一店地址。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，电话010-5618-1343 5618-1343 5618-1343。二店地址，北京市丰台区丰体南路一号院物美超市北侧，电话010-5623-7135 5623-7135